小集市的，五天的集市，还有十天的集市。那而且在周末，每周六和周日也是开门的嘛，所以在周末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游客，或者是很多很多附近的居民来这里去购物。 对，既然叫了牡丹市场，肯定是牡丹地区比较有名的一个代表了。 嗯， 最后呢，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另外的一个 bonus 啊，好像是这个水源传统市场。 对，那水源呢有一个叫永东西，叫永东市场，这是水源里规模最大的一个传统市场了。对，但这不是那种胡同型的市场， 是吗？ 而是以这个建筑，就一个建筑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商店。 哦， 对，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。然后里面有很多，永东市场最有名的一个是韩服专门市场。 哦， 对，你大家想买韩服的话，可以来水源去看一看。对， 很多朋友呢来到韩国都想买一套韩服带回家。 对，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地方了。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些为您介绍的传统市场， 没错， 大家也来帮助韩国的这些传统市场提振一下经济。也不错，很有意义的一次旅行了，那就是。好的，到这里呢，经济道的传统市场为您介绍到这里了。接下来呢，在下一期我们会为您介绍的是水源华城，希望您能够继续收听。那在这里呢，也先跟您说一声再见了。 再见， 拜拜。Number 9.